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我是广东省机械技术学院教师张雪峰。我和弟弟张志斌先后在第43次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数控系和塑料模具工程项目金牌，技能成就梦想。 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论坛。颈腰椎疾病的康复，咱们接着给大家伙说啊。肝主筋，肾主骨，腰椎之病养脊髓，脑髓为脊髓之海啊，脑髓、脊髓、骨髓称之为三髓，皆为人的肾精所主。所以啊，对于脑髓空虚的脑萎缩、帕金森、中风后遗症，我们要补肾填精养髓。对于颈腰椎疾病，表面上是外科病，而实质上呢，颈腰脊椎骨骼的生长离不开脊髓的滋养，所以仍要补肾填精养骨。哎，这是中医文化的正本清源之道，是吧？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说这腰椎摆腿扶位操。说里面我们都吃了这个补肾填精的、强筋壮骨的、平补肝肾的食疗了，我们的筋也强了，骨也壮了，是吧？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中医导引的摆腿扶位操啊？你记着啊，错位了，原来是因为筋松，哎，骨软，你错位了。现在筋强骨壮了，你还是按错位这么长， 你不长成歪脖树了吗？所以腰椎病复位是关键，是吧？所以十几年前就有了叫 CT 下，是吧？ CT 下旋转复位法，我为大家讲了，省医院1200块，把一个人趴在一个床上，这个床呢是个断床啊，中间是两节的，在这床的底下中间有个中轴能够旋转啊，而且这个床中间是分开的，能牵拉，所以把这人趴床上，上身和下半身用这绷带呀分别的固定在床上，造着 CT 啊，造着 CT 操作这个什么机器，床慢慢旋转啊，慢慢左右旋转啊，左右旋转，旋转的时候前后牵拉，哎，就是使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膨出，腰椎压迫，哎，前后复位啊，这跟那个脖子那个牵引不一样，脖子牵引是带个什么呢，颈椎套，现在是打气的，原来是挂绳啊，跟上吊似的，是吧？哎，而腰椎你光靠吊吊不起来啊，得趴着横向牵拉，是吧？一个复位1200块，是吧？回过头来呢，你回家呀，这个端个盆啊，或者你走路走台阶一崴腰啊，哎，砰，又错位了，得，这1200块打水漂了。哎，所以啊，腰椎复位它不是一时的事儿，它就跟那歪脖树怎么把它长直了，小树苗能长直，老树苗歪了再掰直了，折了啊！所以腰椎病啊，要循序渐进的康复。这个腰椎摆腿复位操，包括我们教大家的壮督推韧，其实都是一个逐渐强壮、逐渐归位的过程啊。你像老年人的颈椎曲度拉直了，是吧？颈椎排列不整齐，那都是颈腰椎错位嘛？为什么错位？韧带松。啊，韧带为什么松？肝血不养筋，你看都在这放着啊。所以学中医呀、啊，哎，的确要博览群书啊。但中医更重要的是智慧，是一通百通的智慧。别把人当成桌椅板凳去修，要把人当成一个活物，当成一个小树，能生长长高的。啊，能愈合的一个树，它是个活物，是不是啊？你不要老问，哎呀，我腰椎病，我开刀能好不？医生开刀，他只是做了个木匠活，你能不能长上是你自己的呀，对不对啊？所以医生手术100%的成功了，你没长上，你没愈合，你赖到人大夫吗？所以手术有风险，开刀得小心。啊，我的个人观点建议就是，腰椎病但凡你没瘫的，别去开那个刀，因为你没瘫，你就是活的，你就有自我复位那个能力，是不是啊？就像一根蛇甩脱臼了脱节了，它在地上盘一盘翻一翻，哎，它自己就复位了，它就爬走了，对不对？反过来这个蛇你哐当一刀剁两节了，你在地再翻它长不上啊。所以腰椎病你截瘫了，说明你自己的力量扶不上，就得别人帮你手术开刀给你对上，完了你慢慢长好了，恢复锻炼你活了，是不是？回过头来你没到那个阶段，能走能撂拄个拐啊都能行的，你能自我恢复，你偏去开那个刀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正视人体的自愈的功能。好了啊，废话不多说，说这腰椎摆腿操。腰椎摆腿操叫腰椎四步摆腿复位操。这个方法啊，始创于2000年。作用效果，但凡是在床上能翻身的腰椎病人，都已经大部分恢复。你说你瘫了，翻身都翻不了，我帮不了你。啊，这咱有多大能耐使多大劲儿，是吧？别说大话啊！腰椎摆腿操分四步，第一步叫叩打足跟，人趴在床上啊，脸朝床，屁股朝天，脚心冲天，叩打足跟。啊，说腰椎病为什么打足跟呢？是吧？腰椎病最早也是足跟痛啊， 因为脚上有坐骨神经的反射区，所以叩打足跟通过反射区疗法可以缓解坐骨神经痛，是吧？磕打足跟后坐骨神经疼痛严重的，睡觉的时候你那个腿窝窝尾中穴后贴一个磁疗脚垫，是吧？贴一个磁疗脚垫啊，有穴位贴磁，你尾中穴上啪一个磁，尾中承山环跳加上昆仑太息，啊，这都是肾经膀胱经的药穴，啊，经络通血脉通滋养筋骨，经络不通血脉瘀阻，筋骨失血所养，不通则痛为痹症，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说为什么坐骨神经痛，一条腿没劲一条腿凉啊，啊，都是血脉瘀阻不通。所以白腿浮玉操第一步叫通经络，叩打足跟，是吧？叩打足跟的坐骨神经反射区，促进这条腿的经络气血的畅通。第二步啊，第二步叫左右的摆小腿，刚才是两个脚往一起扣，现在都往中间使劲，现在是一起左右使劲，哎，左右使劲，左右使劲干什么呢？小腿带大腿，大腿来拉着屁股拉着腰，就像那个旋转的甩鞭子似的，对吧？一百下叫旋转拉腰椎，这个旋转是牵拉腰椎的啊，旋转牵拉腰椎的，使整个腰脊背放松了，特别的腰椎病啊，后背啊硬的跟板一样，做腰椎摆腿，你看腰椎摆腿复位操，重点就在这摆腿呢。第一步摆腿是扣足跟，第二步是左右摆腿牵拉腰椎放松腰肌，一百下一百下啊。有的人说那我腰椎病重，能给我整脱位了不？只能往好了脱位，他不能往坏了脱位。为什么呢？因为你腰椎病只要趴下来就安全了，截瘫的病人不能背，只能搁门板抬，就是这个道理，只能往两边拉，不能往中间怼，压迫它加重，你要明白这道理。所以说你就不用说哎呀这腰椎摆腿上安不安全啊，这个是百分百的安全，而且是你自己在做，不是医生强迫你在做，做到哪块疼，做到哪块得劲儿，做到哪块疼痛减轻，做到哪块酸，你都有感觉的。所以这腰椎摆腿操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啊，更是病人实践的基础。这是第二步，双腿左右摆。第三步是前后，你看摆腿是吧，腰椎摆腿操有四步，头三步都在摆着腿。一个是往中间打，两个脚跟拍手，对吧？第二步左右摆，第三步前后，用脚跟刨屁股，这叫坐骨神经牵拉法，也叫抻筋法啊，跟我们教大家那跪坐抻筋，这个是动态的交替抻筋，你那是静态的慢抻筋啊，一道理，抻筋还是一百下啊。我脚跟踢不到屁股啊，是你踢上你不得这病了啊，现在踢不上，慢慢就踢上了，踢完之后腿特别的酸，大腿后面特别的酸，哎，这叫坐骨神经牵拉法。那第四步叫放松疗法，也叫整理法。那不用摆腿，也不用踢腿了，用膝盖和手掌拄在床上，像老猫抻懒腰一样，是吧？迈开腿，抬起头，在床上或在地板上转圈爬，爬个一百来步。说白了，你就爬个两三分钟，啊，爬个两三分钟，哎，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整理放松的腰椎的这么一个运动，四步合称腰椎摆腿复位操，啊，这给你复位了，那面呢，你肝血足养筋，肾精足养骨，你再把它长严实了，你说你不就成了好人了吗？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腰椎病人别练走路，越练越重，多练爬。的确走路是人体最好的运动方式，但是对于腰椎病人来讲，走路是加重病情的，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爬，学那七八个月的孩子在床上练爬，爬行是慢性病病人，包括心脏病、胃下垂、肾下垂、腰椎病啊，包括脑供血不足、颈椎病， 爬行是慢性病人恢复期间最好的运动方式，包括那心衰的、脑中风，我上厕所怕摔呀，别走，在家里爬，是吧？把手垫个拖鞋，拨膝盖，绑个海绵，是吧？在家里爬啊，练着爬啊。当然了，什么热研灸啊、隔姜灸、艾灸这些温灸之法也可以用啊。此外说说吃骨碎补和吃这个天山雪莲的区别啊。杜仲补肾养骨，填精益髓。所以肾精亏的夜尿频多、四肢寒凉、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加上骨关节病，骨关节病我不说。所以中药补骨的特点是补肾、填精、益髓、养骨，哎，这是它的先后顺序啊。所以都能吃啊，你不要认为我骨关节病补了骨头，是不是把我脑萎缩的肾精抢过来了？这你抢也抢不走，是吧？因为人有自保的先后顺序，补肾、填精、益髓、养骨，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先养脑髓，后养脊髓，最后养骨髓，对不对？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这是天成的一个道。反过来你说这个人胳膊腿挺灵分，是不是啊？能走能撂，傻了，是吧？这就违背了天道，说明你透支了肾精，透支了肾精，所以脑髓提前空虚了。也就是这树叶还没枯呢，树根给挖断了，哎，这都是特殊的情况啊，不是天成的，是病理的情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而我们吃中药，我们吃食疗，你是先养肾精，再填脑髓，脑髓足养脊髓，脊髓足养骨髓，骨髓足养筋骨，这个先后顺序要搞明白。那吃雪莲干什么的？雪莲不是给你养骨头的。雪莲也不是给你填肾精养脑髓的，雪莲是润肺的，是帮人补正气、驱除体内的寒邪的。所以如果说骨碎补是补不足，而天山雪莲叫什么呢？哎，泻有余，除邪的，体内有风寒湿邪，吃雪莲驱风散寒，吃乌蛇通经络啊。所以胃寒的、怕冷的、疼痛的，你吃雪莲，雪莲是大热之品，哎，它把寒去掉就不疼了，它把湿去掉关节就灵活了，它把那风去掉就不窜着疼了，哎，所以扶正和驱邪这里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中医扶正驱邪是不分家的，是吧？扶正的目的是为了正气足，不让邪气进来；驱邪的目的是为了把邪气撵走，让气血占领人体的五脏的根据地。这个大家伙明白。颈腰椎疾病，咱们今天的腰椎病的康复就说这么多啊。说着简单，做着难啊。说着简单，做着难，说能不能好，关键看你做的好不好，看你那个肝肾补的足不足啊。所以人之病不是病在外，而是藏于内啊，改了错误咱不犯病，补足了内在的元气和肝肾，才是身体强壮之本。所以冬病夏治啊，机会难得啊啊！特别是这补元气的、补元阳之气的元花青素啊，老话说叫一冬补三秋，说冬天进补比秋天好。那我告诉你，伏天对于体内有寒邪湿邪的人，你的伏日的进补就是给寒邪湿邪最大的打击啊，这也是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关键之所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最近呢正在说这个颈腰椎疾病啊，重点呢现在在说这个腰椎啊，腰椎病无外乎 腰椎骨质的增生，或者是腰椎间盘的突出膨出，进而呢压迫了坐骨神经啊，压迫了坐骨神经，或者向内压迫了脊髓。压迫坐骨神经你就腿疼啊，是不是神经缺血啊，压迫脊髓呢那麻烦大了。哎，容易形成什么呢？截瘫。因为我在给大家讲这个三髓的时候讲过，脊髓啊，咱们大梁骨头椎管里边这根脊髓上连脑髓，下通骨髓。上连脑髓，脑髓是人的中枢神经啊，思维中枢、语言中枢、情感中枢、运动中枢，是不是？所以大脑是个总司令部。而脊髓呢，脊髓是人的运动神经中枢，负责把四肢百节的感受传回大脑，又负责把大脑的命令指挥传达四肢百节。所以正所谓承上启下，是吧？中枢令不可或缺。而人的胳膊腿呢，啊，表面上看由神经支配，而实际上呢，骨髓滋养着骨头，而这个骨骼肌的收缩牵拉着肌腱，通过关节的杠杆而形成了人的肢体运动。啊，这是从人体的工程力学上，啊，从机器人的角度看人的运动，是不是啊？所以人是天底下最精密的一个仪器，是天底下什么呢？哎，最全能的化工厂。啊，所以人呢，它可比机器人要复杂的多得多了。啊，但是科学知识嘛，啊，就得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理解，是吧？没有直接说复杂的。这里包括复杂的电生理，是吧？体液生理那就太复杂了，是吧？所以作为我们的大众养生科普类节目，哎，作为大众健康的服务类的节目，所以我们还是由浅入深啊，说简单的，说大家能听得懂的。那么腰椎病得病，无外乎筋骨的原因，是不是？那从生活上习惯上来讲呢，是什么行为错误导致了腰椎的疾病呢？哎，一个叫久坐，一个叫负重远行。换而言之来讲，一个是累出来的，一个是闲出来的，是不是啊？累出来的叫劳损呢，劳损过度就会肌肉疲劳啊，哎，就会骨质增生啊，磨损啊，滑膜发炎，是吧？那你这个闲出来的呢，缺乏运动，缺乏锻炼，相对而言肌肉就比较松弛，是吧？肌肉松弛，牵拉无力，这个关节就会错位啊，错位。这一错位呢，就形成了不良的压迫啊，就形成了坐骨神经痛啊，是不是啊？甚至形成了下肢的酸麻无力啊，啊，有的甚至行走困难，这就麻烦了。病因我们就简单这么一说，是不是啊？你知道病怎么来的，够了。犯错的改错，啊，关键是我们得知道病怎么好的呀。四季养生是得四季生长收藏之气，啊，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宇宙的能量，啊，这叫四季。那么五行呢，是运用五脏当中的能量。哎，本着五行平衡、五行生克的道理，来对人体的筋、骨、皮、肉、血脉进行了重点的濡养。那么说到这个腰椎病上，是吧？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包括那个压缩性骨折，其病皆在骨也。那么中医说肾主骨生髓，所以当骨头得了病， 不是外边有病找到你的骨头。我们常从浅显的生活当中来说大道理。啊，俗话道说打狗还得看主人。那么这如果说这骨头是条狗，那谁是这长骨头不得骨病的主人呢？人生百病归于五脏。那么肾脏的能量的多少，就决定着骨骼的生长的健康与否，以及骨骼的啊愈合修复的好坏。所以我告诉大家，甭管中药还是西药，药都不治病，药只有偏邪之性。药是到体内，到你五脏六腑那儿，到元去那儿去搬救兵，是不是？所以人有元气，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心脏干心脏的活，肾脏干肾脏的活，各司其职，是不是啊？四肢百节调达，是吧？经络脏腑疏通，阴阳平衡，五脏和谐，人不得病啊。反过头来，你得了病，我们吃药只是去调元气，去战胜病邪。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吃了药好病，而同样的病人吃了药却好不了病，原因就在于他的体内没有可调之元气，没有可什么呢调配的兵丁啊。所以告诉大家伙，当人吃药不灵的时候，同样一个药厂出的药，同样一个医院买的药，为什么有的病人治好了，有的病人治死了？因为人无元气，百药不灵乎。所以元气有了，他把气血分到五脏，五脏的功能是脏腑系统，五脏脏腑系统各主其筋骨皮肉血脉，各司其职啊。所以在这告诉大家，腰椎疾病啊，做腰椎摆腿扶位操，是把错位的关节扶正了位，扶正了只是好一半，长正了那才是自己个儿的。所以骨骼的生长，第一离不开元气，能吃饭能睡觉能走路，我们喝牛肉鲫鱼，喝这个补气汤，把补气汤中加上能量，细胞核里边的能量，长白山葡萄籽提纯的原花青素，我们有了元气之阴血，有了元气的活力的元阳之气，人吃饭哦知道香，有胃口哦，睡觉呢到点知道困，到点知道醒，踏实不做噩梦啊，走起路来呢浑身有劲儿，这有了元气了，是吧？那么元气足了，它分配给五脏啊，分配给五脏啊，那么元气大亏的人捉襟见肘，你元气刚足，他还没功夫给五脏，是先让你活命活得舒坦一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补元气的时候再给五脏开上小灶，是吧？冬虫夏草加人参，加上补益强壮，哎，这样一来肾精足了，肾精足了，你记住啊，肾精足的人一不怕冷，二不怕热。为什么？肾第一条主人一身之阴阳，第二个把肾精补足了的人，一不尿频，二不发尿道炎。这什么意思？这是第二条，肾主水纳气。所以啊，前列腺增生叫小便不利。什么叫不利？叫不通利，是不是啊？夜尿频多，晚上老起夜，喝一杯尿一壶的，那是肾阳虚，水尿崩症，水液代谢失常，还是肾不主水不纳气。来了尿就是急的，容易尿裤子，还是肾不纳气。人生浮肿，还是肾不纳气。这是第二条，肾主水纳气的。那第三条呢？肾主骨啊，所以骨关节疾病要补肾。 哦，别忘了，肾还生髓呀、啊。脑为髓海，是不是啊？脊髓是运动中枢，骨髓是长骨头的。所以呀、啊，哎，这是补了肾的脏腑能量。冬夏补肾，冬天补肾是让肾经藏，是打地基；夏天补肾是让肾经直接给心神供能，是救急。那是救急，所以冬病夏治，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你冬病夏治补肾，是直接把肾能量运到前线上去打击敌人，而你冬天补肾，你那个肾精不是运到前线上，是藏到脏腑里去搞基础建设。所以冬夏都要补肾，冬夏补肾是有别的，冬是养藏，夏是养生发啊，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了骨骼的生长离不开肾经啊，离不开肾经。那有的朋友说了，肾经是什么呢？肾经是什么呢？肾经啊，是我们的元气给我们肾脏配发的部队。我们的肾的脏腑系统，它所藏的气血叫肾经。那肾经有什么作用啊？哎，肾有阴阳，阴为精，阳为气。所以我们常说的手脚心发烧、五心烦热，我们叫阴虚内热。老中医让你吃六味地黄丸那个，我告诉你，你是肾的精血不足了。回过头来呢，肾阳虚叫肾气虚，胃寒怕冷，夜尿频多，打喷嚏尿裤子，这是肾不把门，叫阳气虚。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肾的精气、肾的阴阳，它绝对不是一个阴一个阳，是吧？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说老公挣钱给老婆花，哎，对啊，现在通俗歌曲里也这么唱。我说好，中国文化学的妙。但是现在也有那小两口结了婚跟外国人学，说咱俩结婚 AA 制，你挣钱你花，我挣钱我花，啊，咱们别掺和。我说那结婚干啥，离婚得了呗，对不对？那是过的两家的日子，不是一家。你结的婚要那证有个六用啊，是吧？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一分为二，又要合二为一。所以健康的人是形神合一的。你说这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换了啊，但是呢心知肚明，头脑思维灵活，这是个心神健康形体有病的人，叫病在阴。反过来呢，你说这个人呢活不乱跳，你问他姓啥他不知道，你问他吃啥他不知道，甚至走出门丢了回来老伴儿不认识。这个人身体没病，而心灵心神有病，叫行尸走肉，是病在阳气上，病在神明上。所以这两样病都叫阴阳决离之病，很麻烦的，很难恢复的。所以中医讲求治病，治的就是形神合一。而肾之精气，精为形，气为神， 所以中医的肾绝对不是一阴一阳，是阴阳合一的。只不过是它有偏斜的时候，我们调整的时候要采取一点方法，但绝对不能制成全是阳，也更不能制成全是阴，那个时候就治了没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问我说，徐老师，补肾的能量我到底补的是阴啊还是阳啊？我说你吃中药有阴阳，因为药有毒邪有偏性，而你吃保健食品，你吃的是什么呢？阴阳和合，你补的是肾的能量，补的是平衡。所以怕冷的人他就给你补阳气，人身起重要作用。反过来你说我手脚心发烧的人是吧，那你补肾的肾经，哎，他就让你不上火，手脚心不烦热。所以中医中药啊，好多老百姓认为啊，我吃哪个药上火，我吃哪个药不上火，你吃的是药。而中医的药食同源一定是阴阳和合之体。哎，这是我们食疗保健的优势。啊，首先不给你吃乱，只是给你补上能量，恢复你自我调节的能力。啊，这大家把它搞清。啊，这是说了肾能量。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对吧，腰椎滑脱，有的髓核都破裂了，有的滑膜炎，有的膝关节半月板撕裂，那是什么？那不是骨头，那是筋。告诉大家啊，半月板的撕裂，腰椎间盘的突出和肌肉拉伤是一个病啊，和肌肉拉伤是一个病。因为我们祖国中医文化认为肝主人一身之筋，开窍于爪甲，主人一身之曲直。这大家伙听明白啊，这是我们的肝的脏腑能量要干的活啊，肝的脏腑能量要干的活。所以我们吃人参虫草加香菇，哎，你的肝的能量足了，你的肌肉是有弹性的。什么叫弹性啊？是吧，我说了叫能屈能伸啊，能屈能伸，它是一个辩证，是中国文化中庸的大哲学，中庸的大哲学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好，回到主题上啊，肝主人一身之曲直，主人一身之筋，我们肌肉的收缩的力量就是筋。所以说你看中医和西医不一样，是吧，西医是老外国人那个精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和二可不能掺和啊。你在中医这儿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看肝主人一身之筋，我说肌肉，肌能屈能伸有力量啊，这是我们的肝主筋的范畴。那肉呢，对不对，黄帝内经说的好明白，脾主一身之肉啊。那什么是肉啊？肥肉是肉，叫脂肪，瘦肉也是肉，叫肌纤维的粗细。所以啊，北京中医药大学哎，有个专家我们观点相同啊，就是肌肉，当这个肌肉放松的时候，软塌塌的，你休息的时候它由脾脏所主，所以心宽体胖。回后呢，你在劳动的时候，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那肌肉还软塌塌的，麻烦了，你得病了，叫重症肌无力。你得肌肉收缩有力，那肌肉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脾脏让它有力量，是谁让它有力量？哦，是肝脏让它有力量，是肝的脏腑能量让肌肉收缩有力。哎，这里又运用了五行的文化知识，是不是啊？脾是属土的，啊，肝是属木的，你这大树得长到土里，没有这土，你大树长沙漠很难活，甚至什么呢，没有了植被，土地也会被沙漠化。所以表面上是木克土，而实质上呢，木和土它是相依存的，就像水火不容一样，对不对啊？水能把火浇灭，而回过头来呢，人生当中 有充足的水液才能不上虚火。所以啊，火是蓄暖水，水是来什么呢？来抑制火，不要让它烧得太旺。这又是中庸的和谐。好了啊，我们闲言不说，中医的哲学很复杂，需要很长时间理解，而我们中医的科普知识要很简单，要方便群众百姓利用。你看我们喝的牛肉补气汤方里边那猪蹄儿，猪蹄儿就是猪的膝盖，中医说膝为筋海，是吧？包括猪蹄外边的皮儿和里边的筋，那都是胶原，胶原蛋白养细胞膜，补细胞液，还养筋骨的弹性。所以我们喝牛肉补气汤方当中的这牛蹄筋儿，它比我们现代医学提纯那个硫酸软骨素就好多了。这是天然的硫酸软骨素，你是硫酸提取，我们什么提的？哎，我们是拿紫砂，是吧？水提纯，加上红外光波，了不得呀。而我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骨胶原的软骨素哪提的？是牛的肺的支气管骨或者鸡的软骨，而咱现在猪蹄这个直接从蹄筋上提纯的，是不是啊？食补啊，胜过药疗啊。那么椎间盘的生长，第一个刚说了，要补肝的能量，肝主筋，肌肉弹性能量。另外呢，谁是肝的母亲？肝肾同源。所以中医五行的道理，生这里相生的道理就在这儿了啊。肾主骨，骨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我们肺脏主皮毛，皮毛生肾。为什么肾病先浮肿，先病在脾上？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叫见群龙无首级。所以杜仲补谁的？补骨的。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杜仲对腰椎间盘突出、韧带损伤、肌肉拉伤、滑膜炎、半月板拉伤，他的生长也有好处呢？哎，老中医告诉你，肝肾同源，筋骨同本，一个是树干，一个是树枝。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所以中医啊，有人说它是一个模糊科学啊，其实一丁点也不模糊啊，一丁点也不模糊，是不是啊？只要你把它参透了啊，这里边的知识脉络是相当清晰的。好了，腰椎疾病我们就说这么多，摆腿操扶胃，补肝肾，强筋骨，希望大家把它做好啊。正所谓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是一年四季。那一天四季呢，上午调整肝磁场，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正午调心脏磁场，是吧？那么过了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之间，调肺的敛气磁场，而肾经的磁场在晚间来调整，而肾经的磁场在睡眠当中，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还有一个自然调整。哎，这是动磁啊，电磁波，是不是啊？对人体的五脏的脉络磁场的一个影响啊，希望大家把它理解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岩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腰椎病的康复知识我们已经从里到外，是不是啊？从上到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啊，想要强壮我们的颈腰脊椎，就要补足我们的肝肾。肝血足则筋有弹性，肾精足则骨骼强壮。哎，这是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今天呢，咱们重点的说说冬病夏治的颈椎病的防治。啊， 先说说颈椎病的分型啊，分型。临床上啊，把颈椎病分了四大类型：神经根型，是吧？交感神经型，脊髓型，哎，再加上一个椎动脉型。有人说呀，颈椎病啊要不了命，是吧？颈椎病是常见病，是吧？颈椎病是现代社会的文明病，是吧？你有，我有，他也有。没错啊，这个颈椎病啊，现在是比感冒发病率还要高的一个现代的文明疾病。说为什么呢？啊，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吧？家家都有电视了，小孩都有手机了，所以这低头一族是越来越多了啊。原来说低头一族都坐办公室的，现在不用啊，你只要有个手机，是吧？你就成了低头一族了，是吧？所以现在颈椎病越来越儿童化啊，你都不能说年轻化。十几年前我们还说颈椎病年轻化，现在叫儿童化，是吧？好多小孩啊手麻，是不是啊？哎，这都是颈椎病来的啊。开始家长不信，一拍片果不其然啊。当然了，因为孩子嘛，他的这个骨关节啊，颈椎啊比较稚嫩啊，没有什么骨质增生啊，只是简单的软组织的炎症啊，滑膜炎呢啊，肌肉的炎症啊，啊这些问题。那么颈椎病分了四大类型啊，各个类型的特点我简单的说啊。颈椎病的防治方法也很简单啊，每天早上起床搓脖子100下，出门前搓脖子100下啊，睡觉前搓脖子100下啊。啥意思？颈椎闭阻不通，是吧？我们用手掌搓脖子，第一活动了肩关节，第二呢啊放松了颈肩肌肉啊，这就是简单的预防康复之法啊，很简单。但是呢啊，到了具体病症啊，你这些都是外部的治疗啊，内部的治疗呢，是吧？你像颈椎病的臂丛神经，是吧？压迫了神经根，手指头挑着麻啊，你还光是搓脖子，它就只是个缓解啊。神经缺血有压迫啊，怎么办？哦，吃骨碎补。哎，和腰椎病一个道理啊，杜仲养你的颈腰脊椎，养骨关节。那外边呢啊，内关穴、外关穴透射着啊，贴那个磁疗的温灸贴啊。温灸是中药啊，中药有芳香开窍活血化瘀的药啊。磁疗呢啊，是磁场的消炎消肿啊，消肿定痛，是吧？内关外关贴手腕啊，外带一个曲池啊，手肘是曲池啊。你说我颈椎病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颈肩综合症了，怎么办啊？天综穴啊，除了搓脖子，还要做个颈椎的四步按摩操啊，揉风池，哎，放松颈肩肌肉啊，用手盘拨那个颈椎大拨筋。第三步呢是做肩关节的内旋和外展啊，把胳膊肘收紧了，用胳膊肘的肘尖啊画圈，向前画三圈，向后画三圈，两胳膊交替做，是吧？啊，一次呢做它100下啊。这是牵拉颈肩肌肉防止粘连啊。第四步叫扩胸展背啊。人越老活得越什么呢？越狗狗啊，狗狗了。什么意思啊？肩关节内扣啊，胸廓也狭窄，心肺也受压。健康的人啊，挺直的腰杆做人，是吧？扩胸展背啊，扩胸展背，提高我们的胸廓的肺活量，是吧？啊，强壮我们的颈肩的结合啊，而不是越活越佝偻，是越活 越直溜，哎，这才是静啊。这是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还有呢叫交感神经性颈椎病。临床上这大类型的颈椎病啊经常和更年期相混。70多岁的老太太找我治更年期。我说你多大年纪了？70多治什么更年期？老年了是吧？他说但是我就是潮热呀，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还出虚汗是吧，手脚心发热心慌啊，吃东西没胃口，拉几天稀啊，没等吃药呢干燥了，你这叫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啊。植物神经功能为什么失调啊？哎，因为颈椎压迫了人的交感神经啊，交感神经让人兴奋是吧，迷走神经呢是让人打蔫儿的，哎，所以人的兴奋抑制紊乱了，植物神经紊乱。你到大夫那里开药，维 C 加谷维素啊，维生素 C 加谷维素调植物神经的。我这面呢压着神经呢，神经错乱，你光吃药营养有用吗？是不是啊？啊，说一个人呢，啊，被这个石头压住了，你不把石头搬开，你光给他打营养针，那早晚不得压死吗？对不对？所以一样道理，要解决压迫的问题啊。所以颈椎的按摩操叫复位，颈椎长严实了，现在我们有神经的紊乱呢啊，我们用 Q10 是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的30倍到50倍啊，一天两粒辅酶 Q10， 一天两粒的微量元素硒，这叫营养神经啊，营养神经。另外呢平补肝肾啊，你肝肾不足你才会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以更年期你为什么更年期？人别人都更年了，怎么没有更年期综合症？所以更年是个历史阶段，从中年向老年过渡期，健康人就平稳过渡，是吧？你慢性病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的人，你这个过渡就多事之秋。所以更年期这个时间不是病，你肝肾不足肝血不足不能养筋，肾精不足不能养骨，是吧？肝血不足你就什么呢，没精神，肾精不足你就心呢不定神老烦乱，哎，这是人肝肾亏虚的临床表现。所以西医叫神经缺血神经错乱，哎，中医叫脏腑亏虚才会出现气血紊乱啊。所以神经的失调是因为缺营养了啊，而气血的不调和脏腑的失调啊，归其根本都在于什么呢，元气不足啊，脏腑功能不协调上啊，这大家要明确啊。今天呢要说说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啊，用现代中医的话来讲叫生物能量电磁波疗法啊，补足生物能量，调整好五脏电磁波，是不是啊？哎，这就是阴阳五行的平衡。颈椎病啊分为四大类型，从手指头挑着麻的臂丛神经型，到类似于更年期综合症的啊交感神经型，这都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一个是什么呢，人的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受压，所以它表现在手指的麻木啊，甚至有的表现为屈伸不利。那么压迫了交感神经呢，哎，表现为心慌，是不是啊？潮红啊，甚至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啊，甚至有的人心律失常烦躁啊，有的人去当成心脏病治，哎，后来一检查呢啊，彩超啊心电呢啊，只是心律失常，心脏没有器质性损害，哎，叫什么呢，心脏的神经的功能紊乱，哎，后来一检查颈椎 啊，根源在颈椎上。那么颈椎病的第三大类型叫脊髓型啊，到了脊髓型你说我还想通过养生就很难康复了。因为脊髓型的颈椎病损害表现为什么呢？叫肋结瘫样的损害。如果瘫了，那就需要临床的手术了。你说我还没瘫啊，只是表现为什么呢？双下肢或者双胳膊的怎么的无力沉重，我们尚可通过什么呢？哎，补骨养髓的方法啊，进行慢性调养啊，吃杜仲啊，这都是本着头疼治头脚疼医脚的原则。而真正的髓，我们说脑为髓海，包括这个脊髓、脑髓、骨髓都为肾精之所主，所以啊，补足肝肾方是什么呢？填精养髓之道。所以要注重肝脏的能量和肾脏的脏腑能量的调配啊，肝主人一身之筋嘛，是吧？消除沉重感和乏力，填固肾精，肾的能量补足了，利于骨和髓的濡养，利于它们的生长和修复。这是脊髓型的颈椎病。那么颈椎病的第四大类型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早期呢表现为血压升高啊，这个血压升高很有特点，是吧？低压不高，高压高啊，不吃降压药，活动活动自己也能下来。大家伙你注意啊，早晨一起床血压80-160，哎呦我得上高血压了，我得去买降压药。还没等买降压药呢啊，刚走到药店坐下歇歇，一测血压正常了，晨起血压升高，活动后缓解，低压正常，高压高，血压可以自行回落到正常。这多半是颈椎狭窄压迫了椎动脉，导致了血压的升高啊，叫继发性血压升高，而非那个原发性高血压病。可是有人呢不听那套邪，我管你继发的还是原发的，你高了我就吃降压药。哎，结果吃上降压药怎么的了？低压降到60，心慌乏力。所以我们还把这类型的血压升高叫做高血压降压药无效型的血压升高。什么叫无效？你看吃降压药降到80-123叫正常，老年人降到90-140叫理想。你吃降压药都降到60-100了，那叫血栓。你吃降压药把血压药降到60-90，那可就叫半条命了，是不是？所以这不足为怪啊！一吃降压药成了低血压啊，不吃降压药，低压正常，高压高。哎，因为降压药治不了颈椎病啊，这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在初期表现为血压增高的现象。那么随着颈椎病越来越重，是吧？椎动脉越来越狭窄，怎么着了？哎，椎动脉因为狭窄再加上血脂高，得在颈椎这开始长椎动脉硬化斑块了，是吧？斑块脱落那可就长脑血栓喽，啊，所以椎动脉斑块不能乱按摩，是吧？尤其是不能暴力按摩啊，可以采取一些保健的方法。